好，翻嚟第二節。嗱，頭先咧，我哋提到嗰個水星嘅研究咧，咁我有個題外話想問問。如果你話水星嗰個温度難嘅去研究咧，咁太陽咪更加難啊？ 太陽就咁嘅，你反而你將你個觀察儀器擺遠啲咧，冇咁熱咧嚇，咁、你就可以離遠地去睇咪得咯。即係譬如而家都有啲講嘅就係擺去一個地球同太陽之間，而且係近地球好多嘅一個拉格朗日點嘅位置，咁佢就梗喺嗰度定住嚟去睇住太陽噶啦。咁、即係你可以話，咁佢都擋住你睇太陽喎，咁但係唔緊要，佢太細、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唔理嘅。咁、但係。如果水星那些呢，因為它本身不發光，你真的要去到很近去看才去得，而且你要去登陸去也都難度非常高。我們試過就是派一些東西去金星那裡，因為裡面太熱，很快就彎了，水星面對這個問題更加大。你未去到的時候呢，你的那個太陽輻射已經是非常之強，那些儀器還可不可以 work 到呢，這件事是一個很大疑問。所以最好就是你趁著你未動一下就射一些東西上太空的時候，你在地球盡量找一些方法來去研究， 看定了先啦，即有些哪些位置其实你派下去呢都即稍微稳阵一点的、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研究一下咯、我们跟着看埋第五个问题，这个问题就经典了、技术人可以去那个、电脑那个版面上。但我不明白一件事，就是到现在大家还有兴趣要问这个 我都你不要说我都不太懂得答，为什么这么奇怪还是要问这个问题，但我会觉得这样。你当你有更加好的机会去再度准的时候就做了。就我一个最简单的动机，就是最简单的想法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很渴望原来，就是你说如果告诉我最后原这样观察完之后广义相对论有东西是需要去进一步修正，我会很开心。因为现在我们利用现有的广义相对论，我们不是很解释到我们整个宇宙学的。即是你连那个银河系为什么是一个这样的形状，你发觉广义相对论都解释不到，你要夹硬引入一个新的假设，就是一些暗物质的东西才解释到、去到整个宇宙你甚至乎引入暗能量你才解释到。如果你告诉我听过个广义相对论原来还有一些我们甚至爱因斯坦当年你都忽略了的东西未摆入去的时候，那是一个惊喜来的。我只能够讲就是说，当你有一个更加好的机会去做一个更加精确的观察的时候，就去做咯。 但是那个做法是怎样的，现在这次的做法 即是你说如果当年爱因斯坦那次就是要靠看下 Eddington 是吗， 是啦、就是、 他还要去打，我不记得是哪个地方，不知道是那些即是南太平洋那些地方。 是的。其实今次一样可以问一个这样的问题，但是今次不需要用人眼去看、因为其实你说在、太阳附近被太阳遮住附近的那些星，以前我们看不到，但今天已经找到很多，尤其是即是被望远镜人眼看不到而望远镜看到的那些有的，咁咪利用即係一樣可以重複翻當年嗰個實驗去問呢個問題咯。但我唔知佢哋會唔會有啲更加新嘅手法，一啲諗頭嚟去再將呢樣嘢可以即係再問一次，用唔同嘅方法去問一次，借住日食呢個機會，然後再做準啲咧。咁呢個我自己唔係專家啦，咁所以即係我答唔到，即係我就唔係好清楚嚇。咁但係我會覺得呢樣嘢。橫掂擺個鏡喺度就做到啦，咪做咯。 係啊，咁佢哋有提嘅，佢就是1919年嘅時候咧，就英國嘅天文學家Eddington 咧就影相，就 一粒原本以為應該睇唔到嘅星，竟然睇到，就係因為咧。愛因斯坦去預計就係話廣義相對論令到咧呢個重力場會有彎曲，令到光咧係可以俾引力係咬彎咗行曲線嘅。咁令到一啲原本你以為擋住喺後面睇唔到嘢咧，就可以兜個彎嚟射到落嚟地球俾你睇到啊。 係啊，但奇怪呢度，我而家先知喎，睇到佢話原來呢個實驗咧只係重複過六次嘅啫，最近嗰次係1973年嘅啫。咁係唔係換言之佢其實呢個要一定要揾到個日食佢先做到嘅？ 係啦。咁你如果真係要重複返 Eddington 嘅話，咁同埋你又要咁啱嗰度揾到一粒即係星囉。咁而家你就會發覺咁多唔同嘅地方，你個天文儀器亦都可以睇到好多以前睇唔到嘅星嘅話呢，咁你亦都可以將呢個實驗咪再做一次，而且可以喺同時幾個地方一齊做，你唔需要聚喺一個地方做。 嗱，咁但係呢而家你睇到呢就真係嗰個成本相當之低啦。 係呀、 就11,000美金，咁即係呢個數目香港人一定有人做到嘅。 是啊，這個找個即好話不好聽，可能一個中學生想博下找一些其他機會去報大學，屋企都揞到這個錢啦、 啊。應該添啦，如果你話這個做到就雖然又不是很轟動，但是這個都入到這些即美國的名校嘅， 係啊，冇嘅。你話都俾人聽，你一個好 systematic 嘅實驗手法，然之後做一個講到寫到個報告出嚟，然之後係合理嘅，你已經係 qualify 嘅啦，已經。 但我有一個行外嘅問題想問埋咧，就係咧，呢個就好空泛咁嘅講咧，就係嗰個光會彎啊，彎幾多其實有冇條數計出嚟嘅？ 個同個引力大小有關， 咁、即係嗰個物體佢越。個質量越勁嘅，呢、這個彎嘅力度嘅 程度又會越多啦，即係甚至乎去到黑洞嗰啲極端情況，就係、是、基本上佢好大，有啲係會直頭吸咗落去出唔翻嚟，有啲咧就會係明明喺正背脊嗰啲都可以彎到出嚟俾你前面睇到，你可以咧喺一個黑洞前面睇到佢背脊。因为个黑洞自己本身的引力是可以将它背脊发出来，即背脊后面那些 吸晒吸过晒， 它就算不吸都可以完全是有能力，它有部分不是全部、就直头是利用它的引力来弯去你前面眼前给你看得到、这个不是就是即很久以前那套 Interstellar 那Keep Spawn 他们做那些 simulation 不是就是做这 件事。 OK OK、咁但係我相信咧，即係呢一個實驗咧，雖然頭先我講話咧，點解仲要證明咧？就是、以後都繼續有人去做嘅。 過往真係，如果你話俾你聽係得六次，我覺得真係唔， 我都比較奇怪，我都比較奇怪，點解原來做咁少 嘅？因為其實又咁樣咧，因為之後發生咗好多其他嘅例證咧，就然後就用廣義相對論亦都修正得好好，即係有好多其他方法 cross check 呢樣嘢，所以大家個動機唔係太大啦。你淨係 GPS 啊，甚至乎水星嗰本身個軌道嘅繞動啊，發覺原來一引入咗呢個廣義相對論係可以吻合得非常好，即係大家好有信心，其實一路以嚟都係。 跟住呢個就唔識睇啦，就 Coronas 日冕 係咩嚟嘅呢個？ 日冕即係太陽本身，我哋基本上睇到個太陽白色、黃色嗰笪嘅啫。其實我哋嗰啲日冕就係話咧，個太陽外圍嗰啲光芒嘅位置。即係如果我哋 即係太陽嗰個圈。 系啦，外边即系我会咁讲啦。你细路仔画太阳嘅时候，除咗画一个圆圈之后，隔篱仲画一啲叉，即系一啲线噶嘛。嗰个咪入面咯，嗰堆线就系周围个光芒啊，即系嗰朵花朵花瓣嗰啲咁样嘅位置咯。中间圆形嘅，我哋就叫一个 light sphere 啦，同埋一个 chromosphere， 即系光球同色球啊。咁然后咧，一出咗呢个圆形位置外围嗰个咧，就系我哋叫个 corona 日面啊。我知道只啤酒牌子都系咁，即系其实就代讲个。皇帝的冠冕的意思 crown 嚟噶嘛， 系啦，就系、是、那个冠冕的意思。咁佢个形状又好唔稳定嘅，因为喺地即系 sorry 喺太阳外围嗰个磁场咧，个变化其实好激烈嘅。佢我哋净系了解太阳嗰个发光发热嘅机制，呢个好容易理解到，我哋知道核聚变反应就得。但系其实好多一啲问题就系话，太阳风点嚟咧？太陽黑子點嚟咧？點解太陽黑子個周期係11年咧？然後太陽個自轉係點嘅樣咧？太陽外圍磁場個運動會係點樣咧？佢點樣將嗰啲太陽風彈出嚟啊？嗰啲咁嘅會影響到地球通訊嘅嗰啲風暴係點樣去嚟啊？我哋其實就只係有一啲好簡單，即算係一啲唔係一啲粗淺嘅認識。我哋大約知道就係、是太陽嗰啲磁場，當佢好似扭毛巾咁扭到太大力嘅時候咧，啲磁力線係會斷咗，重新再駁過。呢啲就好多時就喺太陽黑子產生啊，同埋有好巨大嗰啲咁樣嘅太陽風暴嚟嘅時候咧，就會係咁樣去即係就係咁嘅機制咧，將嗰啲粒子射咗出嚟嘅。但係話射咗出嚟啫，咁但係具體嘅機制係點咧？我哋嗰盤數嗰啲咁樣嘅電腦嘅模擬係咪好準確地去預測曬成個強度同埋嗰個即係歷時係幾長咧？唔係喎，咁亦都係趁住，往往就係趁住日食嘅機會啦。當嗰個嘅光球與色球，即係成個太陽中間圓形最光嘅位置被遮住咗嘅時候咧，你就睇周圍嘅觀面睇得好清楚啦。咁就係你可以擺，即係我唔係就用眼睇啦，我哋就會咧將嗰個嘅嗰啲 CCD 嗰啲攝影機嗰啲裝置就係擺好多唔同嘅 filter 落去，你去度下去唔同嗰、那個即係唔睇唔同 filter 之後，唔同光譜之後，你影到咩出嚟？咁你好多時就會獲得一啲資訊，就會係大約知道佢嗰個磁力線嘅分布。 咁我哋睇呢個圖片嘅說明，佢就話咧， 其實那個太陽的、磁場、就跟、這個、日面呢是有關係的， 是很有關係的。你的日面不是真的、其實就不是真的好像我們小孩子畫太陽很對稱地這樣一路插出去這樣的、而是它會在分分秒秒有很激烈的變化，突然之間這裡噴很厲害的東西、如果有朋友可能都會聽過有些叫日耳，耳是哪个耳呢，即是、你可以想象突然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浪、即是将那些太阳表面那些这样的、等离子体或者电浆整个因为磁场的缘故扯起了、即是等于你个大海都有浪一样，但它的浪是很夸张的，即是、它的浪一冚呢就是整个浪本身的大小呢都超过十几个地球了、即是那个的、整个的大小、你地球整个摆下去你发觉个浪就在围绕着你的地球这样冚过的，可以、当然它不是说冚到你地球，但是如果你夹硬将地球摆回在太阳旁边的时候，你会发觉呢那些日耳因为那个日面上面那些电那些磁场的起伏构成那些大的波浪呢、是可以将那些太阳上面的等离子体扯到去一个非常之高的距离。 但我不明白一样东西，就是它、太阳这个不是一个固体，它为什么会没金属在这里，为什么会有磁场 呢？那应该这么说，其实最主要的磁场反而来自液体、就是它里面一些、带有磁性的一些这样的液体去、就是、流过。其实这样讲我会这样说，我们读过电磁理论都知道因电可以生磁、电荷动的时候是会有磁场出来的、当你里面有这么大堆有电荷的物体在动来动去的时候有磁场出来很正常，所以很多时候、甚至乎我会说地球本身那个 磁场都是由个地核里面都是一些流体在度，即可能有些岩浆流体在转动而产生到的地球磁场。这个问题我们未是完全答晒的，但我们反而就是说不是因为有个固体的冷冰冰的磁石在里面，反而是一些剧烈流动的。 我经常以为那个地球的核心里面是硬的金属来的。 它都是即是咁样，佢都系硬，佢有嚿硬嘅嘢，但系呢个硬嘅嘢咧系悬浮咗喺周围一啲可以流体嘅嘢嚟嘅，即系你离开即系地球最入边嗰个内核，嗰、那个铁嘅内核咧，其实佢都系一路转动紧，一路浮嚟浮去咁样嘅，即系佢都系一嚿。 你可以想象就系个有个波喺个水度， 系、啦，而且周围亦都有好多嗰啲带电嘅嘢吓，跟住佢一齐咁样转嚟，产生一个叫好似一个发电机嘅效应嚟产生成个磁场咁样嘅吓。咁、而且咧就系越系流体多嘅，喺核心入边越系流体多嘅呢啲行星咧，佢个磁场越强，所以我哋咧就好肯定咧。水星呢基本上入面就几乎凝固晒了、因为它的磁场极度弱，我们一度以为它没有磁场、但现在我们发觉原来它是有少少的，那我们就反而认为、原来它水星的核心原来都有少少的流体的，应该都还是这样、太阳更加因为整个本身就是一个流体来的，而且还有一个流体的等离子体、所以它那个即是太阳比出来的磁场可以是乱七八糟，亦都可以无远忽界，去到一个地步就是它射出来的粒子流可以对我们地球的周围的磁场构成影响、甚至令到电磁通讯又受影响。 太阳那个即是这些黑子啊，或者这些、太阳风暴呢，其实都直接影响我们，甚至影响我们健康。 是的，即其实如果我们看完这个文章后面有几个问题呢，都是那些问题跟这个的日冕运动有关，就是太阳风怎么来的。我哋大約知就係可能喺太陽外圍嘅磁力線重新接駁嘅時候，佢有機會就掟到一啲嘅即係粒子流出嚟。咁呢就係太陽風嚟嘅。你即係而家呢度睇到就係我特登遮咗中間光芒嗰部分，然後就淨係即係扣減咗中間光芒部分嗰、嗰啲信號，就淨係睇下外圍個日面出嚟嗰啲嘢。你發覺一路好多嘢掟出嚟嘅。咁我哋睇到有嘢掟出嚟啫。咁可唔可以再 clock， 即係同時間對應埋就係當時嗰、那個即係嗰啲地方周圍嘅磁場分布係點呢？究竟係指上指下定係強定係弱呢？我哋去可唔可以再將佢拍返落去我哋現有嘅電磁理論，解釋點解會有嘢係咁樣，因為呢個電磁場變化嘅緣故而掟咗出嚟呢？咁呢啲嘢就一路有人提出好多嘅理論，但係係咪一個完美嘅解釋呢？都未有嘅，其實。所以研究太阳的人呢，他即是来到这里是做一些 佢繼續好深入嘅研究喺即係喺今次嘅日食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咯。 OK， 好，咁我哋再睇埋佢有其他呢啲變化 嚇。係啦，嗱，咁我哋繼續即係仲有其他一啲都同嗰、那個日冕即係相關嘅問題啦。嗱，一路 scroll 落去啦，咁就 第一個。 是啦， 就是个日面啊， 佢 loop structure 啊， 佢个窿啊， 系啦， 点解咁有系统嘅？ 系啦系啦，咁其实即系再甚至乎一次个台长可以睇埋后面嗰几个问题，我会话基本上都系嗰个大类噶啦，即系佢有啲咧，佢就系未写好 coming soon 嗰啲咧，太阳风点样嚟咯？我头先提咗啦，咁跟住嗰个又系日面啦，个即系佢话当太阳嗰个嘅活动周期系强弱嘅时候，嗰、那个日面系点样变化啦？咁、另外个日面点解系咁热啦？啊，呢好得意嘅。尤其是我講，即嗱佢，即我順住咁樣大約去講先啦。咁即個 loop structure 嚇，點解會係咁完整啊？咁樣嗱，你話佢點樣完整化咧？我自己又唔係好識得好形象化咁形容。我即曾經自己學過一啲即同一啲研究太陽嘅人去即上過堂，咁佢哋嗰陣講就係嗰啲太陽黑子一定一對冇單數嘅，而且一定係北半球有一個時候，南半球一定有另外一個，即所以係好對稱。上面即有一点，下面有一点，原来就对应翻嗰个磁场南北嘅。咁喺呢一个一 pair pair 一对对啲太阳黑子嘅时候，就会其实就有条磁力线咁样连埋啊，亦都会扯起好多呢啲咁样嘅成个圈圈吓。呢、啲圈圈咧，佢唔会点打裂嘅，佢就真系即有一嚿喺北半球出嚟，就完之后咧就喺南半球嗰度落掂翻去个太阳表面嗰度。咁我谂佢讲嗰种好 organized 大约就系呢个意思。呢、這个其实意味住嗰啲佢同磁场系一个非常有关系，因为磁力线本身咧，亦都系一个咧比较排列整齐嘅一啲线。你即系我以前读嗰啲电场理论、磁场理论都好啦，啲磁力线系几乎唔打棘嘅。吓、啊，唔可以，即系其实我哋甚至乎理论上佢唔可以打击添，吓、啊、咁所以亦都系因为呢个原理，我哋就睇到咧嗰啲咁样嘅日面上面圈圈，因为佢系磁场嘅结果，所以应该都系排列得比较整齐，唔会打圈，唔会打击嘅。如果你见到突然之间有个圈圈系一环扣一环咧，哇！呢、這个系伟大发现。咁啊，再後面仲有其他嘅問題啦。其實最後嗰個問題我諗可以值得講耐少少嘅，即係太陽風嗰啲來源嚟。我哋頭先都 high 咗少少，尤其是最後嘅問題，個日面點解咁熱？呢樣好得意嘅。其實如果我哋照計咁樣講啦，就係話咧，太陽咁樣分嗱，我哋地球啦，我哋會話核心一定係最熱嘅。因為外面有啲凍嘅嘢包住佢，令到啲熱未散得到出嚟。外面係凍嘅，因為外面我哋個地球表面就大約就貼住，基本上貼住外太空噶啦。咁我哋地表嘅温度咁大約就係即係十零度啦，平均嘅話。咁然後核心咧就有6000度咁樣，就外冷內熱，入邊仲有個即係好似一個包咁嘅，入邊仲係熱嘅。咁太陽咧？你大約都可以咁去諗，的而且確喺佢最入面核心，佢應該會係好熱。然後佢個温度咧，去到越係外圍嘅時候咧，就會凍翻。然後好得意嘅就係話咧，嗱，太陽嘅表面温度咧，就大約係都係6000度左右。呢、這個就由翻我哋研究電磁波啊、黑體輻射喺度可以知道嘅。太陽點解係呢隻顏色？由個光譜分析，我就知道原來係對應緊咗6000度嘅温度。咁有一樣嘢好得意，我哋而家都唔係好識解嘅，就係當你離開咗太陽6000度嘅表面，入咗去太陽嘅大氣日面嘅範圍嘅時候咧，個温度係100萬度。 點解咧？ 拗曬頭。又唔即係我哋介乎知同唔知之間。咁啊，物理學家就同你講啦，因為咧嗰度咧就有好多好古怪嘅磁場運動嘅緣故，就突然之間咧將嗰啲咧。离开咗太阳表面嗰啲粒子嘅速度咧，加速得好快，即系佢你会发觉咧，太阳呢嚿嘢好得意嘅，佢表面系6000度，但系离开咗之后咧，佢就有一个好似粒子加速机制咧，将佢粒子加速得好快。你唔可以即系佢个方向咁，当然亦都会向住四面八方咁样散射出去啦。但系因为我哋知道就系话咧，我哋读过粒即系嗰啲热力学啊，粒子嘅速度咧，其实就同佢哋嘅温度有关。即系其实你可以话嗰啲粒子加速器去加速到咁快，其实对应一个原来系一个好热嘅辐射温度，咁都你都可以咁样去讲。 咁呢啲粒子當佢被加速得咁快，甚至互相激烈碰撞嘅時候，其實對應緊就係一個好好熱，熱力學上面講一個好熱嘅温度嚟。我哋就會講嗰啲電子温度啊，嗰啲粒子温度咧係上到成即係十萬八萬度嘅。咁呢，但係你會問啦，乜嘢機制係咁先？你話俾我聽係個磁場機制，咁究竟具體上係一個乜嘢機制？嗰啲磁力線乜嘢緣故有咁嘅變化，從而又 咁仲有一樣嘢就係 加熱得咁快咧？ 點解磁場會咁勁咯？ 係啦，係啦，所以就係一連串咧，你會發覺咧，六七八九十點解佢一路都 coming soon 寫唔切咧？就係因為啲問題係環環緊扣嘅。我哋了解到嗰個磁場分布，影到嗰啲粒子點樣去變去射出嚟。我哋解釋到因果關係之後，建構到嗰套理論，嗰套理論又可唔可以幫我連帶解釋埋其他現象？譬如話嗰啲人面上邊嗰啲粒子嘅温度點解會咁高咧？原先就有啲粒子可能乖乖地俾太陽本身好強嘅地心吸力去吸引住，但係你發覺佢一離開咗個表面，即係一離地之後咧，突然之間就俾太陽嘅磁場自己啊，好激烈地加速，然之後一嘢就射咗出去。跟住就係太陽風，然後就係會影響到地球，甚至乎係有時突如其來嘅太陽風暴，係你諗都諗唔到咁強嘅粒子流，去一下子掟過嚟，影響咗地球嘅通訊，甚至乎會損害人造衛星，咁呢個可以發生嘅。所以點解即係呢啲問題，即係你話現實啲講，就可以問一下就係點樣保護我哋地球嘅通訊啦。但係實際上令我哋去了解太陽嘅結構啊，甚至乎我哋第一次頭先講到啦，去預報地震啊，原來你發覺淨係去研究太陽可以引申到咁多問題，咁呢樣我就覺得，即係甚至乎係生物嘅反應啊，我就會覺得，即係呢一個 topic， 我就覺得佢即係成個文章包裝得好好，就係話到俾我，即係說服到我，就係話點解研究太陽都仲係原來可以咁跨學科。 嗱，我仲要想問埋咧，就係嗰個太陽風究竟咩嚟嘅？ 其實都係講緊佢掟嗰啲粒子過嚟，即係其實所謂風都係有啲粒子打落我哋塊面度咁嘅啫。咁但係太陽風好得意啦。即係好多時地球嘅風係對流風嚟嘅。 咩叫對流風？ 即係你有啲嘢吹過嚟，就一定有佢嗰啲風，嗰啲粒子有地方翻去先得嘅。即係你成個颱風嘅結構都係咁，佢可能喺下面即係湧上嚟，然之後又喺上面咁散翻開去。就唔會話大家突然之間聚集咗埋一齊，又唔會散開嘅，唔會嘅。咁但係 即係換言之，佢係流動啦。 太陽又好得意，佢就好似一個源源不絕去發射一啲粒子出嚟嘅一嚿嘢咯，即係佢一個叫一個 source 一個來源嚟嘅，即係一打開水喉啲水就源源不絕出嚟噶啦咁。咁佢就係即係利用翻佢自己本身個電磁作用嚟去將啲粒子掟出去甚至乎有人去諗啦，可唔可以利用太陽風去幫我吹喐一個帆船嘅帆啊，當然唔係地球上帆船嘅帆啦，就係安裝喺人造衛星上面嘅帆，從而令到佢可以向住外太空推進咧。咁呢樣有人研究緊啦。咁但係當然你要個納米科技個材料嗰、那個研究成功，你先可以令到呢樣嘢變成可行啦。 咁如果太陽風咧，佢即係喺太陽嗰度活動咧，佢影響個範圍去到幾遠嘅？ 嗱、理論上係。吹到去離開太陽系 嘅喎，咁犀利。 其實甚至乎就係話咧，當我哋其實今我都幾相信就係啦，喺嗰個太陽系形成嘅時候咧，照計就一嚿雲啦，嗰嚿雲入邊就好多粒子飛嚟飛去啦，好多石仔啦。咁但係你發覺今時今日咧，雖然間唔中我哋都會經過啲流星雨，但係有啲流星雨，但係基本上就係你由地球去到月亮啊，或者由地球去到火星中間咧，就唔會話有啲乜嘢好多嘅即係石頭喺中間嘅。咁其中一個或者好多塵埃喺中間，令到你周圍睇嘅好蒙啊，又唔會咁。咁其中一個解釋就係話咧，因為太陽嘅光。咁佢一路去將呢啲塵埃去推走，太陽係一路將一啲咁嘅，即係將啲嘢吹出嚟，佢嘅光咧，甚至乎佢粒子咁將啲一路咁向外推咁樣。 唔係，佢如果你咁想像，就好似把風扇咁喎。 係啦，佢周圍將啲嘢吹走啦。咁佢當然啦，佢自己亦都會有一啲好強嘅粒子流去射出嚟，去將啲嘢一路去拱走。咁佢即係變咗啲嗰啲咁嘅粒子咧，唔會好容易停留咗喺本身嗰個嘅，即係嗰個太陽喺中間嘅空間嗰度 揾個位置。 咁除非你有翻咁上下重，你有翻咁上下重，你就譬如地球有翻咁上下重，你就唔會俾佢吹走咗。 但係咧就成日講又話，佢啲太陽風嗰個密度咧，就已經影響到個地球。即係好多方面嘅 其實係嘅。如果地球又咁講啦，地球冇地球磁場咧， 我哋就直接受呢啲太陽風，其實就咁講，我就係話係太陽輻射嘅影響。咁係 咪我哋講緊個 Van Allen Belt 啊？ Van Allen Belt 死啦！呢、 這個唔使驚嗱，我係揸查到俾你嘅，即係 因為我成日撈亂咗個 Kuiper Belt 啊，Oort Cloud 嗰啲同太陽係有關。如果 Van Allen Belt 應該係嚇，就係、是、地球嗰個嘅磁場帶嗰度嚇。係 啊， 係 啊， 係 啊。 系啦，系啦，系啦。 講過嘅，以前呢個 我講過嘅，係啦。所以我因為我怕同其他嘢撈亂啫，係啊，係。咁啊，嗱，咁正值地球就係本身有個一嚿磁石，佢個磁場，咁於是乎令到太陽射出嚟嗰粒子流咧，逼不得已地拐彎。 嗯。 咁佢最多就只能夠喺嗰啲北磁極、南磁極，即係嗰啲位嗰度跌翻落地球嗰度。咁所以我哋睇北極光咁就係嗰啲咁咁嘅嘢嚟嘅。咁亦都我以前講過啦，當太陽活動越嚟越頻繁嘅時候咧，我哋更加地球上更加容易睇到北極光，因為更加多嘅粒子係散落咗喺地球上面一個更加廣大嘅範圍。咁即係調翻轉講啦，冇咗呢個咁嘅地球磁場嘅話，咁基本上我哋就 冇噶啦。我哋就 直接面對輻射咯。 唔使講，可能冇生，即係個生物嘅形態完全唔同而家啦。 嚇、啊！咁當然我即係當然最樂觀嘅睇到就係人類會死曬，唔再危害地球啦。 係啱嘅呢句説話。 係啊， 嗱，咁我哋即係睇咗呢次嗰個所謂 The Great American Eclipse 啦。下一次又會點樣咧？ 我唔嗱，通常佢就話十八個月左右又會有一次啦。咁但係下次即係其實你可以 check 定佢睇邊度發生嘅，計曬數。但我未揾到啲資料啦。咁應該就冇咁。 但 係 冇咁正，冇咁話，即係由頭到尾。 因為太多時候就係你好現實呢個問題就係地球大部分三分之二嘅表面係水嚟噶嘛。即係你真係好大機會係劃過咗太平洋、大西洋，而唔係咁啱喺嗰個地面。但係今次仲要係劃過成個美國領土，而家中間係好多空地啊，人係好容易去到嘅地方，唔需要 book 飛機，你揸架車、揸架 truck 你都可以去到嘅地方。咁所以就美國人特別興奮啦。咁即係你話如果落喺其他國家度，你就算去咗俄羅斯呢度，佢雖然個幅員咁廣，但係佢哋會唔會咁容易動員到咁多天文學家去做呢個研究呢？咁可能最後就發覺美國人等得搭飛機去啦。 但係呢個你側面睇到一樣嘢喎，美國個專業同埋業餘嘅， 係佢哋業餘量好大嘅，好強。 咁你仲加埋一個電腦添啦， 係啦，係， 即係個動員力就。即系我谂冇任何 即系我会觉得可，尤其是大家可以值得，譬如话呢，我哋今次呢集做完呢个专题，我哋睇下可能未来嘅嚟紧嗰一年或者大半年，出嚟嘅新嘅研究，因为观察今次日食嘅缘故出嚟嗰啲研究有咩结果，咁我哋可以之后又 follow up 同大家可以讲下，我谂会有好多即系都几值得同大家倾嘅一啲新嘅发现。 咁冇办法噶啦，呢个国家佢本身对嗰个科技嘅投入咧。就冇其他國家可以比喻，就唔係只有官方，而係民間投入。 係啊，即係我都希望喺香港發生，然之後你即係可以都要搞下啲活動，去大家去睇。 有，你有冇睇流星雨啊？ 有，我咁你睇唔睇到啊？嗰 我冇去，你有冇問我？ 我睇到一粒咁大把咯。 OK， 咁已經好犀利，有冇許願啊？ 冇用嘅呢啲， 你唔信㗎？科學新知啊嘛， 係咯。 OK， 嗱，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